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呢个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嗱，而家嗰个副主任就谭慧珠啦，系咪？咁呢个插婆仲离谱，呢个就系真系你见到佢咧，就真系即系男人见到佢就大镬噶啦！我话俾你听，屌你咩真系，系咪？嗱，佢喺嗰个香港电台以事论事嗰个节目里边咧，接受呢个曾玉成嘅访问嘅时候咧，提到有两点，即系我觉得值得攞出嚟讲嘅吓。第一点咧就系、是、即系呢个曾玉成有问佢啦，即系因为嗰个所谓即系指派法官嘅问题引起好多争议。咁佢有一段嘢咁样讲嘅，佢话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边有好多机密资料。嗱，呢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咧就系、是、嗰个基本法草案里边。啊，即係有嘅，會出現嘅，就係話你要喺香港成立一個即係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嘅委員會，簡稱國安會啦嚇。咁呢個國安會個主席咧就係行政長官，係嘛？跟住咧就三個司長，再加個保安局局長，另外一啲紀律部隊嘅，其中包括呢一個警務處長啊，包括呢一個入境處長，係嘛？即係包括呢啲即係嚇。當時對時同呢一個國家安全有關嘅呢啲咁嘅部門嘅阿頭咧，都喺呢一個委員會裏邊嘅。但係呢個委員會咧，就有一個由大陸派嚟嘅顧問，呢、這個星期一啊。咁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啊，咁就做啲咩嘢咧？咁啊，咁啊，梗係制定政策啊，搜集情報啊，係咪？咁佢決定邊啲叫做啊顛覆國家政權罪，邊啲叫做分裂國家罪，邊啲叫恐怖活動罪，係嘛？咁如果按照而家個標準嚟計咧，其實有冇呢、這個即係國安會有冇個大陸顧問都唔重要嘅。你而家成個特區政府就完全係由共產黨直接指揮嘅啦，已經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而家就正式宣布死亡係嘛？即係用泛民即係後知後覺嘅講法，我哋呢啲比較先知先覺咧，我哋 都冇從 來，從來都冇幻想就係預測佢好快會死亡。係呢個就係我過去寫文章，大家可以翻由80年代中啊，即係到而家今日為止30多年，我哋呢一個即係觀點從來都冇改變過嘅。話俾你聽啊，你可以攞我嗰陣時寫啲文章嚟睇，係嘛？咁但係而家好多香港人或者特別係啲泛民主派嘅人就啊一國兩制破產啦，壽終正寢啦，你老母又選舉又去喺基本法底下，屌你真係選35家，係咪？即係所以而家個35家係完全冇意義嘅，我話俾你聽啊！ 戴耀廷國師啊，即係係完全冇意義，不但止冇意義。我是鼓勵那些屌你老母人參加初選就去選，鼓勵多些人還掂都是，但是個前提就一定要宣布那個政綱就是反對國安法，等他 DQ， 然後泛民為了入撚到閘食屎，是吧，他不敢公開反對國安法，跟住他可以入到閘，你這些呢去選的就不是戒他票啦，咪又俾人 DQ 咗啦，系咪？ 一就摸输， 一就摸输，咁佢就好捻样衰。OK， 好简单。我又鼓励嗰啲参加初选啲人，屌你啦，咩初选输捻咗，继续去选。但系你个政纲一定要讲，屌你反对国安法，系咪？等佢 DQ， 系咪？所以啊，李仪写嗰篇嘢咧，即系连续写咗两三篇啦，系咪？佢个意思好清楚嘅，系咪？你要做成一種就係好清楚，呢個同我提出總辭個本質係一樣嘅，係咪？你個立法會有咩意義？你話俾我聽。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係咪？而家點解最惡嘅就係呢個港區國安法？你攞三五家有條柒用咩？係咪？否決財政預算案，攔住政府，係咪？ 而家 你冇得攔嘅，你一癱瘓個政，癱瘓個立法會，佢諗乜？佢用國家安全嚟搞你嘅，係咪？係咪先？好簡單啫嘛，用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就可以搞你啦。 咁你好明顯係顛覆咗啦。 喂，而家個形勢就去到咁噶嘛，大佬。咁你哋屌你老母，仲喺度呃鳩人三十五家就可以變天，係咪？阿李怡仲話：鬱敏，不如你都去選啦。你宣布屌你乜？即係嚇，我係堅持到底反對呢一個案法嘅。咁啊，睇下佢 D 唔 DQ 你？屌你乜？梗係 DQ 你啦，係咪？點解唔 DQ 你啫？係咪？屌你！泛民最撚驚我唔講反對，跟住簽兩埋確認書入去選。屌你！佢好撚驚噶嘛，亂撚曬龍。我而家去九西選，你唔撚亂曬龍啊？你初選，屌你！我實搞鳩你啦，係咪？即係。個意義喺邊度咧？解釋俾人聽先，係嘛？好啦，屌你叉開咗，而家講翻梁愛詩先，係嘛？梁愛詩就話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有咗機密資料，有咗機密嘅處理方式，跟住佢話，甚至我哋嘅首席法官，即係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都冇呢啲資料，所以由行政長官委任若干法官咧，相信係一個專業知識，咩意思咧？呢句説話真係屌嗱你，佢原話嚟㗎，你睇翻電視。乜撚嘢叫做我相信是一個專業知識？佢意思大概就係話咧，嗱，你啲首席法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你唔撚知道咩叫國家安全？你亦都冇辦法掌握到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邊嗰啲關於國家安全嘅資料，係咪？但係由特首指定某一啲法官， 嗰啲人就識啦， 嗰啲人就識啦，嗰啲人識嘅意思就係你話俾佢聽，佢先識噶嘛。因為你指定佢去審啊嘛，明唔明啊？即係我只能夠咁樣去解讀呢個梁愛詩呢一句説話嘅意思，否則係不可解嘅。係 啊， 喂，佢係首席法官，我終審法院嘅首席，佢咪根據法律嚟審案啫嘛？佢使撚知你嗰啲機密資料咩？ 咁即都話佢有啲案佢哋唔識審嘅，原來。 唔系咁解嘅，点会唔识审咧？ 唔系佢哋嘅， 你嗰个罪行，你譬如话呢一个国安法嘅罪行写得清清楚楚嘅，系咪？咁你举证，你用而家用香港嗰种做法就系，系咪？无罪推定，举证在控方，法院喺毫无合理疑点底下，先至可以为呢啲罪名去定罪，系咪好捻清楚先呢个？系咪而家行之有效、行之有常嘅呢种做法先？你而家梁爱诗呢种讲法，屌你，基本上你就系、是。你就係共產黨，你明唔明啊？喂，嗰種即係對法治嗰種唔係無知啊，即係對嗰個法治擺唔即係完全不放在眼內， 踐踏法治 係咪踐踏法治嘅嗰種做法？乜撚嘢叫做佢冇專業知識咧？你話俾我聽，佢點會冇專業知識啊？做得首席法官，點會冇法律嘅嗰個專業知識咧？喂，所有法律，譬如你立法會制定咗，咁啊好啦，通過咗三讀通過，公布實行，咁佢咪根據你啲法律條文，係咪啊？佢咪去審案咯？你告佢咩罪名係咪啊？咁你控方舉證，佢喺毫無合理疑點，聽完控辯雙方個陳詞，同埋你舉出嘅證據喺法庭度即係公開陳詞出嚟，然後由辯方去回應，係咪啊？跟住佢自己做一個判斷，就咁簡單啫嘛。佢個判斷個基礎就係、是。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才可以定罪，这个就是香港的法治。 OK， 如果照你梁愛詩咁樣講，國家安全委員會好多機密資料，然後行政長官指派某一啲法官，佢哋就會接觸到呢啲機密資料啊！屌你啦，咩佢審案使你接觸你啲機密資料啊？我屌你，咪即講乜柒啊？呢啲真係仲係律師係咪？一上咗共產黨呢條賊船，就嗰個人都變咗鬼啊嘛，就咁解啫嘛。所以有啲人，包括好似黎智英或者泛民之流，期待呢一個獨裁者呢、這個習近平落台，咁啊跟住就有機會嚇，即係呢個新嘅權力階層或者溫和派上台咧，佢就會即係比較嚇照重香港，咁然後咧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可以維持。我屌你冇共產黨嘅本質係一樣咁啊，大佬！當年如果俾呢個趙紫陽成功咗，咪一鳩樣，大佬啊，有乜分別啊？你個制度唔改，你個一黨專政唔改，你有乜可能？你換咗個習近平，屌你乜就會變天咧？請問，嗰、那個係權力鬥爭嘅結果嚟嘅啫嘛，真係。喂，我都認為習近平有機會俾人懟撚冧嘅喎。如果做到咁啊，懟冧之後再上嚟嗰個會好過佢咩？屌你真係！嗱，佢係講喺呢一個啊，咁你話即係係咪好奇怪咧？係咪？所以話中央喺特定情況行使權力，就係話中央政府要喺未能預見嘅情況之下保留權力啊。如果唔寫落去，日後就做唔到啦。咁即係話，咁你寫咗落去啊，咁就即係白紙黑字法律嚟嘅，佢係直接干預你香港司法制度，即係話寫落去。直接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嘛？咁你仲有咩司法獨立啫？香港，香港本嚟就冇真正嘅司法獨立嘅啦，係咪？連呢種司法即係喂比較形式嘅呢種司法獨立都冇埋，咁啊？佢有管轄權，你做咩司法獨立？咁佢喺特定情況先司法管轄權。咁點咩為之特定情況啊？ 特定情況 係咪？點樣為之特定情況啊？係咪？所以咧，即係大家睇到，喂，而家唔係。普通嘅即係好似過去啊，你新華社或者中聯辦干預香港，唔係啊，呢、這個就已經係真係擺咗個真係喂，你成話西環，如果你西環，喂，你成個西環嗰個架構冇特區政府咁龐大噶嘛，係咪？你係唔係一啲政治問題上邊你要啊 選舉 選舉啊或者呢、這個立法會嘅組成啊，咁你會喺度指手畫腳啫。但係而家呢一個國安會同埋共產黨派一個機構嚇，即、啊、係、就是、一個政喺香港有一個駐在香港嘅機構啊，叫做呢個國安公署係嘛，或者國安署之類嚇、啊，即係大陸喺香港整個國安部。咁你話啦？呢、這個就真係係咪？因為有咗呢個咁嘅惡法，然後係佢操控嘅，同埋佢有管轄權嘅，你香港仲有咩運行啊？請問，而家呢班有錢佬，屌你咩？呢個又話支持，嗰個又支持，佢冇得唔講支持噶嘛？但係佢哋會計算點樣走佬啊？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好，我哋休息一陣先。